1000多块钱的这个市场售价，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打到299元的价格，13盒您就都带走。快乐不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厂家代表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现在夏天非常热，很多朋友呢这个要做热菜啊，什么汤菜啊，蒸菜，觉得特别麻烦哈，因此就吃点什么凉拌菜，又爽口又舒服哈。那说到凉拌菜啊，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海带。 可以这么说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带丝就是咱们夏季的一个必备吧，周老师。就是家里啊，如果说想愿意喝点小酒的，或者是嫌弃天气热的，想吃点凉菜，这个海带是必备的。但是提到这个海带啊，咱们很多这个听众啊，就是经常吃，但是呢，他们一般去买这个市场买这个海带，首先第一点呢，不新鲜。再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我也去买那个干海带丝行不行？但是干海带丝大家会发现那个里面啊全都是盐。回家你泡完之后，你头洗个5遍6遍，你会发现这个盐度也去不掉，吃到口中还是非常鲜。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淡干的海带丝呢，首先第一点呢，是我们状元海大品牌的，是我们北广购物的老朋友了，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而且呢是大连的一个上市企业，包括我们在咱们这个辽沈原产地大连的长海县拥有着自由海域，我们自己是有海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海带丝啊，周老师，全都是我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其实说到这个海带啊，咱们市面上呢不少见啊，但是呢，有一些真的是买不好啊。一个是买回来以后你要再重新泡发的话也比较麻烦，有些就是盐吧。当然有一些呢，他给你泡发好的，你真是说不准他是拿什么给你泡发的，所以你的心里没数哈。因此呢，今天的这个海带丝啊。首先让您放心， 告诉大家啊，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带丝啊，回家您收到的大货，你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盐分的，没有色素的，没有添加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海带丝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北纬39度的。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大连呢？因为大连的海鲜呢，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纬度比较高，海水的盐分比较高，所以说我们这个海产品捞上来之后，包括海带，你发现吗，周老师，它没有那个土腥味儿，就是你吃到口里真是那种回甘甘甜，而且特别特别鲜肉，特别特别好吃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海带呢，我们是跟咱们大连的鲍鱼，跟咱们大连的海参生活在同一环境下，它是自由生长。再就是那么我们所有的海带从海里就捞的过程，海水是自然的冲洗的，就已经洗干净了，然后上来之后咱们这个太阳直接给你晾晒干了，然后再纯手工给您切好丝儿，全压缩。就是回家之后这个海带丝首先解决了你几个问题，不占您家里的冰箱的空间，也不占你家里的厨房的空间，就是特别易储存。再就是咱们这个海带丝呢， 咱们回家你吃多少泡多少，泡发率特别高， 嗯， 对不对？ 我跟您说啊，这个海带丝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干海带丝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外表啊，它是一个球一个球的， 对 啊， 今天咱这一球是35克、 这个，对，每个球呢就是比乒乓球啊略大一些， 哎， 这么一个一个球， 嗯， 您别看这个球是35克， 嗯， 这一个球要泡发完了以后呢，将近1斤左右的海带丝， 没问题啊。所以说咱们回家之后泡的过程中怎么来泡呢？首先呢，你用温水泡啊。泡30分钟到1个小时，泡完之后呢，一定要拿清水啊多投洗几遍，它的这个泡发率包括舒展程度会更好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食用方法直接啊来烹饪就可以了。当然，咱们这个球很多朋友说我吃不了怎么办？你可以摘出一部分，你吃多少泡多少就可以，因为咱们干的好储存，不是湿的，不需要冷冻冷藏的啊，特别的方便。那么咱们今天这一球是35克，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是整盒装的，一大盒咱们是12球 啊，12球。 这12球的话，一盒在我们专柜是99块钱。 嗯， 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什么呢？我是买2盒，我再送2盒。 嗯， 去我们专柜多少钱呢？将近4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今天我来到本档节目啊，我夏日特惠价格多少钱？199，给大家做到秒杀。 嗯，价格是非常合适了。 嗯， 咱们199元呢，给大家是4盒，那每盒里边是35克一球，12个球。 嗯， 那么4盒的话就是48个球。 是。 那刚才说了，这一个球呢能够泡发1斤左右。 对。 你想想，这48个球得泡多少？ 是啊，所以说 得吃多少顿饭呀？ 咱这一球能做3道菜。 嗯。 啊，48球的话能将近做150道菜左右。 是。 除以今天咱们199价格，咱们给大家算一个细账。喝一道菜才多少钱？1块来钱， 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合适。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夏天呀，非常适合吃的凉拌菜的海带丝、 嗯、 啊。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干的海带丝， 嗯， 外表呢都是一个球一个球的，每一个球呢是乒乓球大一点这么一个球， 哎、 而且呢外边呢都是包好的， 是 啊，它有包装纸给包好的， 我们全部都是密封好的，嗯、回家大家直接泡直接吃就可以了、啊。 是的， 咱们除了今天给大家带到特别优惠的价格之外，咱们这个海带丝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就是它营养价值非常高的， 嗯， 不是我说的，很多的营养师都在推荐啊，海带大家可以在家里尝试。 嗯、 再就是啊，咱们家里有缺碘的朋友啊，海带的含碘量也非常高，当然呢，咱们这个海带，我还跟大家强调一点，回家咱怎么来吃？我告诉大家，咱们海边人的吃法啊。首先呢，回家之后，咱们海带你经过泡完之后啊，直接你凉拌，你放点咱们那个小蒜泥啊、辣椒油啊，或者放点小陈醋啊，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来调味儿。特别是家里有愿意喝点小酒的，哎呦，这个海带丝是非常非常爽脆的啊。再就是咱们这个海带回家，哎，我饭后一碗汤，对不对、 嗯？ 你可以打2个这个鸡蛋，弄个蛋花汤，撒点海带里，没有了问题。再就是家里有愿意吃肉的，你炖个红烧肉，你放点海带， 对， 对不对？你炖个排骨，你放点海带，你炖个土豆啊，你炖的特别面糊，放点海带，我告诉大家，特别特别的下饭。 嗯， 再就是咱们家里有很多朋友，哎呦，我这个不管是秋冬季节还是夏季，我就好几口吃火锅。 嗯， 回家涮火锅，这个海带切好丝的，泡完直接涮，多方便。 是。所以呢，这个海带啊，怎么吃都好吃啊、 嗯！ 而且呢，很多人都爱吃，小孩啊、老人呐、啊、都喜欢吃啊！而且今天这个海带呢，是干的海带丝，像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一个球，咱们每盒呢里边有12个球，一个球呢是35克。 我再教大家回家怎么泡啊！ 嗯、 回家这个海带丝啊，一球啊，你吃多少泡摘多少泡多少就可以啊！用温水泡3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呢，用清水，一定是凉的清水啊，头洗个2-3遍。然后直接凉拌，直接烹饪就可以了。再就是啊，咱们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今天呢，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带丝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第二点呢，咱们所有的海带丝回家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没有盐分添加，没有的色素添加，没有的防腐剂添加啊，非常的干净。再就是咱们到家里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没错，而且吃起来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海腥味哈、啊，而且呢特别适口，而且也有一种肉头的感觉，嚼起来非常的清爽啊，开胃又解腻啊，也是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咱们是给大家4盒，而且是状元海这个品牌的啊，这个其实上品牌呢也是品质的一个象征了啊、 嗯、 也是个大品牌。4盒，那每盒呢是12个球，每个球呢是35克啊， 这个每个球呢能够泡一斤左右的海带丝，那么一共是48球啊，且吃呢，那今年才199元。那如果说这一个球您吃3-4顿的话呢，那199元48球的话，一顿也就是1块多钱。关键是放心呐、好吃啊，营养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 东道，了解多一点。 我们今天从水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角度再去关注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建设。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市政工程项目经理张家明介绍说， 赛时最大的使用需求应该是造雪用水。国际雪联给我们的需求大概是这个场馆群3处造雪总的年用水量应该是在20到25万立方米。那么在崇礼这样的地区，我们分析到它的自然禀赋之后呢，它是一个亚干旱地区，所以它的用水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那么如何就近解决冬季造雪和夏季山体绿化用水，就成了古杨树场馆群的首要问题。 能够看到呢，我们将来的这个山坡上所有的水，雨水化雪的水都会通过这个坡道流到山沟底下去。所以你看现在这就下起雨来了，所以呢这个现场的小气候也是瞬息万变，会经常有雨雪降临啊。前几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在下雪，怎么现在又在下雨，所以这个山沟里的小气候的雨水量是非常大的。 古杨树场馆群地面自然落差将近有70米，山谷内的雨水、雪融水、溪流可以顺势流入地势最低的地方，通过修建蓄水池就可以对地表水资源加以回收利用了。 东两的这个山谷里头会有这个结合景观溪流，会有几个小水池，那么这个水池呢是用于两侧的这个山沟的绿化用水。整个场地呢，我们是两个大山沟最后汇集下来到出口处，我们的场地的入口正好就是这个山沟的最低处。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古杨树场馆群的入口处，那旁边呢这个自然形成的山沟就是整个山区里头地势最低洼的地带，冬季两项和越野的山沟里的地表径流水会自然汇集流到这里。这个水池在入口旁边不仅是一个景观水池，它还可以用来作为冬天的造雪用水，那么夏天呢它还可以用来做绿化灌溉的水池。这个水池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还是雨洪的调蓄功能，暴雨洪水是我们设计当中也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两个问题结合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把它同时解决好在一个设计当中。 通过修建蓄水池可以解决场馆群水资源的收集再利用，但是这些收集而来的水并不能直接用于冬季的场馆造雪和绿化，需要通过水质处理之后才能够使用。 首先是物理过滤，去掉它的杂质，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叫做硅砂处理方式，所以在这个过滤当中没有任何化学试剂的使用，也不会对环境产生新的排放的污染。 一届奥运会的比赛日虽然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为这半个月而进行的筹备工作往往需要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收到的效益就能长久地惠及每个人。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最近吧，